这场比赛你看了吗？ 一边看着比赛即将开始，微臣一边问叶修。 事后看了一点， 叶修说。那个比赛日星星网吧没有转播这场比赛，所以叶修也是后来看的录像。 哦， 微臣点了点头，不再说话。屏幕中比赛已经开打，进行得颇快。单人赛和组队擂台赛两个环节一完，微臣已经在扶额了。 作孽呀，看看，这都是你做的孽呀，你对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呀？ 微臣似乎很是沉痛。叶修面无表情，只是静观着比赛。而后的团队赛，加世更是败得一塌糊涂。这场加世对雷霆的比赛，最后是加世取得了1-9的惨烈比分。表现之恶心，让眼下的魏琛扶额，更让当时他们的对手雷霆战队的队长萧时钦在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些手足无措。面对你觉得今天的对手表现怎么样这么一个所有选手都倒背如流的问题，可把萧时钦给难翻了。 一无是处，绝对的一无是处。哎，有赛后的技术统计吗？ 有。叶修这边随即又开了一个文档，居然就是本赛季每轮比赛每场的技术统计和录像一一对应的。 哎呦我的妈呀，快给我拿个盆来，我要吐了。 韦琛看了一眼加世这边的技术统计，就很是夸张地叫着。 看下一场吧。 还是叶修比较镇定。 下一场怎么样，你看了吗？这事儿你先给我事先交个底儿啊，我怕我的心脏受不了，我这一把年纪了挺不容易的。 魏琛在这按着胸口夸张地装着老年人。事实上他这所谓一把年纪，也就是荣耀这样的电竞圈里说说罢了，此时尚不到30的他放哪儿那也应该是年轻人。 下一场至少得了2分。 哦，那开始吧。 魏琛摆出一副要看恐怖片的架势，这边录像开放，结果就听耳边有人吆喝：“ 盆来喽！” 众人诧异回头，这才看到包子不知什么时候溜了出去，这时已经返回，手里端了个盆递到了魏琛的面前。 哎，吐吧。 魏琛呆呆地望着包子。 兄弟，你来真的？ 啊？难道你是假的呀？你到底吐不吐啊？ 魏琛的目光呆呆地转向了叶修。 咱们战队的人呢？ 嗯， 是来搞笑的吧？ 别废话了，你开始了。 叶修说完又是对包子交代了一句。 包子，把盆放下吧，先看比赛吧。 哦，这盆就放这儿了啊，谁要吐谁说话啊。 包子招呼了一声，把盆放到了一边角落。新一场录像开始，这场在当时那个比赛日是个重头戏，星星网吧也有转播，是加世对轮回。最终结果是加世在个人赛得了2分，组队擂台被周泽凯横扫，团队赛则持续了上一阵的恶心。 这小子调整得很快呀，这场发挥得挺不错。 录像重放，个人赛第二场的时候，魏琛对屏幕中的加世选手进行了称赞。第二场加世出战获胜的人是刘浩，在叶修点头称是的时候，陈果发出了嗤之以鼻的声音。随后的第三场加世落败，但有2分在手，这一败似乎也就显得很容易被人接受了。魏琛此时精神了一些，觉得这一轮的比赛怕是不至于让他用到那个盆了。但随后组队擂台加世被对方一人横扫，让魏琛很是无语了一会儿后，终究还是帮加世找了个台阶。 周泽凯这小子现在风头很劲啊，加世的情况又不是太好，被他打个1-3出来也不能算太在状况外。 对此叶修未置可否，比赛也是随后进入到了团队赛。团队赛的结果魏琛虽然没看，却也早知道， 因为叶修说过这一轮比赛加士也只是取得了两分。不过他们研究比赛看的当然并不是结果，看的是比赛过程。此时他们是要通过比赛过程中来分析分析加士到底是遇上了什么问题。 怎么样，要不要用盆啊？ 团队赛完，叶修问道。魏琛居然一本正经地摇了摇头，没说话，像是在思考着什么。 接着来。 来吧。 魏琛没有对团队赛发表什么看法，只是让叶修又开了下一轮比赛的加时表现。而后一轮又一轮，两人都是这么静静地看着。录像完再翻一下技术统计，却一直在没有什么太多的交流。陈果、唐柔、包子三人呢，也都一直认真地在看着，只是是在看门道还是看热闹，就只有他们自己清楚了。这录像自然是可以跳过现场时的休息时间，所以看起来倒也是一气呵成。况且加时大多是一边倒的败下阵，所以进行的也快，基本上都是小时内结束。几人就这样一直看着，也不管时间，直至把加时那之后的所有比赛都回顾了一遍。魏琛从中途起来要了纸和笔，不住地写着一些什么，叶修倒只是时不时瞄他写的东西一眼，一直没有别的动作。直至最后一场结束，所有人不由自主的都是做出了一副松了口气的模样。 有发现什么？ 陈国迫不及待的想知道结果。对他而言，这有点像是个悬疑片。 这家事怎么一直在输啊？难道我看错他们了？ 包子居然也点评了一句，但他显然是处于状况外的家伙。这个游戏高手荣耀新人对于荣耀的职业圈却没有太深入的认识。唐柔则是没有发表任何看法，只是静静地等着叶修和魏琛说话。 你怎么看啊？ 魏琛问叶修。 我早看过了，你说你的看法吧。 输阵不输人，你觉得呢？ 差不多吧。 什么意思啊？ 陈国有些莫名其妙地问着。魏琛举起他那鬼画符一样的本子，敲打着上面旁人根本就看不懂的东西说着， 加时的问题就是出在选手的态度上，通过这些比赛和技术统计还是可以看出来部分的。首先，因为网游事件对他们部分选手造成的影响，这是显而易见，那场恶心到让人想吐的表现基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当中受到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他们现在的核心选手孙翔。孙翔所受的影响从比赛表现来看也是有变化，最初无疑是深受打击，在比赛中完全是注意力无法集中，所以失误频频，完全像个菜鸟。不过随着时间推移，他慢慢也调整过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所受的影响就已经完全消除。在之后的比赛中，孙翔表现出要急于证明自己来说明些什么的模样。坦白说，以他现在的程度去追求荣誉就好，他的实力和技术已经被公认，并不需要再做什么证明。但显然因为某大神的缘故，他可能是对自己产生了怀疑，这才这样急吼吼的模样。简单来说，他开始受影响无法集中比赛，后来又是集中过头，所以表现总是飘忽不定。菜逼新人就是这样，不善于保持状态，值得大家引以为戒。和孙翔相反的成熟选手，典型的代表可以看刘浩这小子。这家伙除了在第一轮比赛极其失常后，之后的表现一直相当稳定。这一点大家其实留意他在个人赛或是擂台赛中出场的胜率就可以看出来，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即便是在他们一塌糊涂的团队赛里，刘浩都时有闪光的发挥。至于加时其他选手，情况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也是状态大受影响，这是某大神做的孽；另有一部分像苏沐橙还有几个替补选手，情况都比较正常，但是他们这部分人没被某大神祸害， 却也被队伍的状态给牵连了。由于队伍发挥得一塌糊涂的，将他们本来正常的状态也给拉低了，然后再相互传染，相互影响，加时现在才会全队处于一个很低迷的状态。把孙翔和刘浩特别拿出来单说，就是因为这两个家伙比较例外。孙翔在清醒过来后，拼劲儿倒是挺足的，但是他的挺劲儿没有带动起来全队，原因可以有很多，比如他是新入队的成员，就算挂着队长的名头，但对队伍的实质影响力并没有那么大，也可能他只是急着证明自己，根本没想着改变队伍的状态，也有可能他倒是想，但是焦头烂额，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只能自己在那儿埋头蛮干。至于刘浩，这就需要大神来给大家说明了，大神肯定比我更了解这个人，他的分析才会更靠谱。 魏琛喋喋不休地说了一堆，在这里却是把话交给了叶修。叶修又是叹了口气， 哎，刘浩的表现只是为了他的个人前途，他已经抛弃队伍了。 果然如此，所以我说输阵不输人，家世的表现虽然恶心，但像刘浩这样的家伙依然体现着他的实力，他非但没有被队伍整体状态给拉低，反倒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更加体现出自己的难得，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是准备另攀高枝了吧。而且我看家世阵中有这样念头的恐怕还不止刘浩，队伍都成这样了，成绩不差，那才是见鬼。 魏琛说道。